欢迎收听长篇悬疑冒险小说《暗界绅士》，作者火红森林，演播耗子。本节目由万代南梦宫上海沪娱独家出品。第222集，交易漩涡。 啊，你这变态老头，脑袋里在想些什么呢？ 一听那千年鲤鱼精竟然口口声声说要自己和江瑶的身体，陆星月顿时脸色一抽，径直怼了回去。 你以为我们会为了做你的区区破杀出卖肉体吗？咱们可是良家妇男，你把我们俩当成什么人了？ 胖老头忽然沉默了一阵，似乎是不知该怎么接话，半晌之后才再次开口，低声补了一句， 老夫所要的身体并不是你们的肉体，确切来说是你们身体的某一部分。 这话怎么越听越恶心了？江瑶，我们走，别理他。 陆星月嫌弃地飞了个白眼，拉着江瑶转身要走，而此时却听那胖老头的声音从上方飘了过来， 一颗肾脏换你们一条命，这桩交易还是合算的吧？ 陆星月停住脚步，冷眼看向上面那只千年鲤鱼精，没有回话。 不过你的话，就算不用肾，用你的一只眼珠换也是可以的。 胖老头捏着胡子，似笑非笑地看着陆星月的金银双瞳，慢慢说道， 怎么样，不考虑一下吗？ 拉倒吧，那么合算的生意怎么没见其他人和你合伙呀？ 陆星月冷哼一声，转头瞥了眼不远处那几个冷眼旁观的其他挑战者，开口讽刺道， 话说回来，你这家伙平时不是只倒卖药品而已吗？怎么突然又搞起器官买卖来了？ 呵呵，此言差矣，老夫要人体器官可不是为了卖钱。要知道人类的脏器对于炼药来说可是高级材料，老夫也是为了物尽其用啊。 胖老头笑道， 你们人类有句话说得好，识时务者为俊杰，在现在这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，是器官重要还是性命重要，我想明眼人都看得明白。 哟呵，这话说的可真是冠冕堂皇，你就直说想趁火打劫不得了吗？ 陆星月嘲讽着，丝毫不为所动，而那胖老头对此倒也不温不怒，只是淡定地捻着胡子，有意无意地看了眼边上犹犹豫豫站出来的一道人影，嘴角微微一勾， 你要是不愿意，老夫也不勉强，看已经有其他聪明人做出选择了。 嗯？ 江瑶与陆星月等人转头一看，果然发现从边上的围观人群里走出了一名瘦小的年轻男子，在纠结了老半天后终于开口说道， 李鱼老，你刚才说的话可当真？ 那当然，老夫在江湖上混了几百年，何时有过失信于人的情形？ 胖老头笑了笑，一脸淡然地说道， 你要是不信，可以在离开这里后再支付代价，这对你来说也不会有什么风险。 年轻男子踌躇着，似乎在做激烈的思想斗争，而边上围观的众人也是神情各异，像是在观望着眼前的这场另类交易。 竟然要用器官做交易，这是疯了吗？到时候就算有命离开这里，怕也只剩下半条了吧？ 江瑶惊讶地看着站出来的那个男人，小声说道， 哼，乘人之危的老妖怪，就算是活了上千年，也改不了刻在骨子里的恶劣品性。 穆剑云冷眼注视着上方那只千年鲤鱼精，似乎有些愤愤不平， 器官长在别人身上，我们也不好干涉什么，这都是他们自己的选择。 陆星月叹了口气，摇了摇头。 难怪之前那个流氓盯着白志要那根羽毛，恐怕就是这边和鲤鱼精谈不拢，只能去找其他代替品了。 白志望着那年轻人的脸，似乎想开口说些什么，但终究还是叹了口气，沉默地摇了摇头。 不过话说回来，这么耗下去也不是办法呀，总不见得最后死在这儿吧。 邱老三身边的那群手下见状，也开始议论纷纷。 要不咱们把那鲤鱼老头的飞沙给抢过来， 整天就知道抢抢抢，有点脑子好不好？如果飞沙真能被抢走，那黑沙兄弟和那个刘家主事早就动手了，还轮得到你？ 就是，依我看呀，那道具好像通过鲤鱼老的妖力驱动的，没了他可不行。 就在众人众说纷纭之时，时间也在一点一滴中悄然流逝。不久之后，第九次崩塌如约而至，这无疑提醒着在场所有人，距离整个空间完全崩塌只剩下最后一小时。 哎呀，都已经这个点了，看来老夫也不能再耽搁下去了。 胖老头抬头看了眼已在崩塌中归于虚无的天边，随即将视线移向下方那名犹豫已久的年轻男人，轻笑了一声。 既然不愿意，那就别勉强了，老夫先行一步，祝你们好运。 说完，那胖老头便长袖一挥，他屁股底下坐的那枚飞沙随即应声而起，眼看着就要朝赤色石柱上方盘桓而去。而这时底下的那名年轻人可急了，赶紧奔上前大声喊道， 等一下。 年轻人面露焦急之色，显然先前那次临近终点的崩塌让他产生了极大的动摇。在焦虑与生死恐惧之下，那人终究还是做出了决定。 我给你肾还不行吗？ 哦，终于下定决心了吗？ 胖老头停住飞沙，转头看向年轻男子。 留得青山在，不怕没柴烧。恭喜你做出了一个明智的决定。 不过我也有个条件。 年轻男子想了想开口说道， 取肾可不是小事，对身体伤害可大了，你必须补偿我后续疗养费才行。 我明白你的顾虑，这样吧，我再补贴你一件东西，就当作是买一送一好了。 胖老头微微一笑，伸手挥了挥，只见一枚拳头大小的金色鳞片顿时出现在了半空，并缓缓飘到了年轻人的面前。 这鳞片是从我千年修炼的内丹上剥落的，虽说只是薄薄一层，但植入人体后不仅能帮助调节气血，甚至还能提升修炼境界，用它来代替你那颗缺失的肾脏，应该是再合适不过了吧。 千年修炼的内丹。 一听胖老头说出这句话，现场的气氛顿时产生了微妙的变化，那些原本还在观望的人群脸上似乎出现了一丝动摇。 我没听错吧，那鲤鱼老竟然肯用自己的内丹鳞片做交换？ 我去，妖类的内丹本就是极其珍贵，更何况是那个千年老妖怪的， 这买卖合算呀，用那东西代替肾，别说是换一个了，两个我都愿意啊。 反正待在这里也只有死路一条，不如就和那鲤鱼老做交易，先出去再说。 众人见状开始七嘴八舌地议论了起来，而见到如此诱惑的事出现在眼前，就连邱老三边上的那群原本畏畏缩缩的手下也有些动心了，但又不敢贸然开口，只能不断地偷瞄着邱老三的脸色，希望他们老大能给个指示。 哼，别看了，老子才不打算卖肾，劝你们也别想。 邱老三哼了一声，此时的他倒是显得十分冷静，没有像那群手下一样蠢蠢欲动。 你们也跟老子混了那么久的地下江湖，多少也懂得这江湖里的水有多深，像这种天上掉馅饼的好事还是留个心眼吧。 可是老大，你看 那边好多人都行动了呢。 一名手下伸手指了指前方，只见人群中果然走出了几名健壮男子，朝着胖老头底下围了过去。 喂，李玉老，你这内丹鳞片是真给呢，还是忽悠呢？ 一名为首的刀疤脸男子贪婪地看了眼飘在前方的金色鳞片，扯着嗓子问道。 那还有假，我甚至可以在出发前先把这鳞片植入到你们身体里，这样你们也不用担心我耍赖了，不是吗？ 胖老头俯视着下方众人，似笑非笑地说道。 不过呢，我这飞沙可是有搭乘限制的，除了老夫之外，最多只能再载四个人。我看你们人数可不少，恐怕是没那么多的位置留给你们呢。 不是还有四个位置吗？咱们四兄弟一人一个，正正好好。 刀疤男子对着身后另外三个相似打扮的大块头男子打了个手势，后三人蛮横地挤开了最开始上前的那名年轻男子，站到了刀疤男身边。 等一下，明明是我先。 那名年轻男子一看情况不对，连忙上前想要争辩，却被那刀疤男一拳打在了脸上，顿时捂着满嘴的血倒在了一边。 哼，就你这弱鸡还想和我们争，做梦去吧。 刀疤男睥睨地朝年轻男子啐了一口，随即拍拍手，转身看向胖老头喊道， 好了，这下也没其他障碍了。喂，李玉老，交易好开始了吧？ 行啊，反正老夫要的也是肾，谁的都一样。 胖老头瞧了眼倒在地上哀嚎的年轻男子，又将视线移到了那四名健壮男子身上，无所谓的点点头。 那就事不宜迟，老子已经等不及要从这鬼地方出去了。 刀疤男子装模作样地说着，有意无意地朝着另外三人使了个眼色。 但首先，就像你保证的那样，你得先把那内丹鳞片交给我们。